果相爱要代价，那就勇敢接受它。 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。十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 陶晶莹，姐姐妹妹站起来。你知道女人的智慧是需要时间沉淀的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残酷地说，也许受一些伤害也不是绝对的不好，没有那些伤痕，没有那些孤独面对自我的日与夜，我们只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甜蜜的滋味，有一种叫做深邃的人生，那是不行的，也只有经历了一些伤害才会体现到别人的好。感谢你在今天能够继续的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。马上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满江一路落花。 毕业那年你背上背包去闯天下，你说寻梦回来让我穿上洁白，这样一晃已经两年多了，你的口袋装满了金，也装满了沙。25岁半还相信爱情童话，朋友问我是天真还是犯傻，说算了吧，女人最需要一个温暖的家，可我的心里却把你放不下。是不是因为每个节日你从远方捎来的鲜花，还是我的心早已随你步步天涯？ 啦啦啦啦。

静的这首《月亮偷着哭》，月亮是一种美好的催化，它让你的内心变得细腻和温柔。虽然善感的人有时会细腻的过了头，伤感了起来，但多数时间它帮助我们去认真仔细的检查内心，给内心做定期的检查。多说一句，这首歌是我喜欢的音乐人小康的作品。感谢你继续的光临我们的节目。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就是小柯的《遥望》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好像在青春期的时候看到的偶像剧是从《家爱情进行到底》开始的。如果你是这群人当中的一个，也许这首歌你会有异常的熟悉，而且有非常饱满的感情。下面这首歌的前奏都响起来了，我怎么能说别的呢？这首歌就是《流年》，在歌词之间有几分的禅意。中国人讲究什么话都不要说满，不要说得太透，给人感悟的余地，这就是所谓的禅给人的感受。而王菲演唱这首歌呢，也唱的是颇有禅意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